你得有运，你得有运。 我有运， 哎， 麻烦了我怎么办？强人所难，强人所难， 谁有所难？ 你来这样子，我考考你，我考考你， 不用你考。丁山二老该来了。 好，调没变啊？ 干嘛还调调？就这调。 行，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嗯，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挡着我，诚心。观众看着我漂亮，他生气， 什么 嫉妒？ 不对，暗帘倒反。 哦， 这儿啊，好比门帘，您在门帘里边了。 哦，这门帘啊， 哎， 哦，您这还那竹帘，你管得着？ 顶个山， 别逗啊！ 顶个山， 你怎么回事？ 顶个山， 你还唱上？你还唱上？ 我怎么不讲理、啊？ 你这什么来着？ 门帘儿， 门帘儿啊！ 啊， 我扶着门框 来、哎。肉门框啊， 没门框、啊， 没门框。 顶个山，哎呦，你该来了，哎 哎哎！呆呆呆呆呆个愣，呆一个愣，呆。 我的儿粉喝完先去打雁， 还得老词儿没变， 干嘛老词儿啊？就这词儿。 有你的，有你的，老词儿，还有你的。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错了，这第三句， 二句， 第三句， 二句， 三句呢？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一外。 这四一句， 三一句， 四一句， 三一句， 四一句呢？ 他一句不会呀、啊。杨果儿他到来好把饭餐， 餐什么呀？ 就是吃， 吃吃不就完了？这个人得 说吃不够折， 哦，就得说餐 餐， 哦，吃餐一样。 哎， 顶个 叫碗， 顶 会儿， 顶个山。 我的儿， 我的儿，那饭喝碗， 对不对？对不对？ 不对呀、 啊！他